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五的身高从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不再增加了，蝎子发辫依旧垂过小腿。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宁荣荣的传染，她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细腻。最吸引人的依旧是她那双长腿，浑圆笔直，找不到任何一分瑕疵。如果说原本小五在姿容上还要略逊于朱竹清和宁荣荣的话，这半年以来她看上去更加靓丽，不但追上了二女，甚至还有微反超之势。 小五，不早了，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 小五轻轻地点了点头，从自己的大腿上拿起那株横放的相思断肠红，看着那花瓣上的流光溢彩，送到嘴边亲吻了一下，闻着那只有他才能感觉到的淡淡花香。 哥，我还没有达到四十级，你是不是很失望？ 怎么会呢？你的修炼速度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快了，如果大家都吃过仙品药草，恐怕你的修炼速度还要超过我，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小五，修炼要循序渐进，切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一个不好，你因为急躁而走火入魔，那麻烦可就大了。你一定要谨记哥哥的话，千万不能有事。我们现在的整体实力已经很强了，你不需要多想什么，用不了多久你也一样能够踏上四十级的水平线。我可以肯定，如果你肯吃下这株相思断肠红，那么你的魂力一定会超越所有人，达到我们中最强的程度。 放心吧，反正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哥，你这次准备猎杀一头什么魂兽啊？ 这谁能说得好啊？虽然已经有几种选择，但具体情况就要看我们的运气了。遇到适合谁的魂兽，就由谁来猎杀。我们几个人的武魂都不类似，总有合适的。 希望大家的运气会不错吧。哥，能不能帮我梳梳头啊？我的头发都有些乱了。 梳头？可是你回去睡觉头发不一样会乱吗？ 你好笨啊，回去后我一直修炼到明天早上不就行了吗？ 一边说着，小五从自己怀中摸出了一把梳子递给唐三，那是一把木梳，看上去很普通，但木质却非常好。深紫色的梳子上木纹十分细腻，质感坚韧，一丝淡淡的木香从上面散发出来。 这把梳子的木质很好啊。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是妈妈亲手做的，以上好的檀香紫檀为原料雕刻而成，没有任何装饰，但这是妈妈最后留给我的东西。 唐三从未听小五提起过家人，此时突然听到他提起自己的母亲，心头不禁漏跳了一拍。唐三看向小五时，从他那双动人的眼眸中清晰地看到了几分晶莹的东西。小五抬手拢过自己的蝎子辫，解开最下方打结的粉红色布条，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唐三身上，左手扶着发辫，右手从发根处缓缓梳动，原本成发辫的黑发在他的五指作用下徐徐散开，像一片黑色的瀑布逐渐延伸。星月之光笼罩，眼看着发辫在小五身前悄然披散，唐三的目光不禁有些痴了。此时的小五真的好美，星月似乎都成了他的陪衬，只有他才是这幅画卷的中心。小五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随着发辫的散开徐徐转身。当那发辫最后的纠结也轻轻开启时，小五的头微微一晃，那柔顺的黑色瀑布轻抖，竟然已经将他的娇躯完全遮挡。黑色绸缎一般的长发一直垂到地面上，至少有一尺，轻抚着脚下的原木。此时的小五仿佛已经与夜色融为一体了，从唐三的方向只能看到那片动人的黑色。或许是因为梳拢成发辫的时间太长，长发散开成大波浪状，随着小五的身体轻轻地摆动着。 小五， 你真的好美。 哥，帮我梳头。 唐三这才醒悟过来，轻悄悄地缓步上前，仿佛生怕惊动了眼前这幅星月下的黑色瀑布一般。左手小心翼翼地挽起那尚带小舞体温的黑色长发，右手的紫檀木梳轻轻落下，一点点梳拢着小舞动人的发丝。淡淡的清香从发间传来，那香气令唐三感到很熟悉。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卷？绝色少女在木屋前悄然而立，周围有幽静的树林，天空有羞涩的星月。那少女手中捧着一朵动人的花朵，在她背后，看上去傻乎乎的少年正在用那深紫色的梳子轻轻梳拢着她那长可及地的柔发。唐三吃了，不断重复着手中的动作。小舞也吃了，他的目光中闪烁着曾经的悲伤，他眼中的泪珠已经悄然滑落，他想起了妈妈。 妈妈，这把梳子好漂亮啊，怎么会有紫色的木头呢？ 傻丫头，这是妈妈用紫檀木所制作的，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妈妈就将这把梳子送给你，将来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那么就让他帮你用这把梳子梳头吧。女人的头发一生之中只有一个男人才能为她梳起，妈妈祝福你，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那个可以为你梳起长发的男人。 找到了。 小舞带着泪水的娇颜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顺着背后男人对长发的梳拢，他的目光落向明月，那皎洁的月光似乎就是母亲的笑容。长发在梳下轻动，柔光流转，这一刻时光仿佛已经凝固，不论是唐三还是小舞，都不愿破坏此刻的宁静。清晨，史莱克学院大门，弗兰德、柳二龙、赵无极大师站在学院门前，看着眼前精神抖擞的七个孩子，心中满是欣慰。这些小怪物的天赋是那样惊人，作为他们的发掘者，弗兰德等人又怎会不感到骄傲呢？宁荣荣在小舞背后碰了碰他。 小舞，你的发辫怎么梳得有点歪？ 小舞俏脸一红，眼神不自觉地飘向身边的唐三。宁荣荣就在唐三和小舞身边，他的话唐三自然也听到了，此时也正一脸尴尬地看着小舞，两人目光在空中接触在一起，都不禁赶忙别开。一旁的奥斯卡看出了几分端倪。 不会吧，小三，难道你…… 少废话，不是你想的那样。 今天早上唐三好不容易才说服泰隆让他不要跟来，虽然泰隆一直在遵守自己爷爷的指示，把自己当成唐三的护卫看待，但唐三却不能真的把他当成护卫。这半年来虽然都在修炼之中，两人的关系也从之前的情敌变成了普通朋友。史莱克学院中每一个学员都知道，唐三眼中的女人只有小舞一个，而小舞也绝对不会对另一个男人假以辞色。有不少试图接近唐三的女生都直接被小舞给挡下了。这事儿唐三虽然知道，却也从来没说过什么。他们二人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确立情侣关系，可也早被学院中的人当成情侣看待。只有史莱克奇怪才知道，其实唐三和小舞之间纯洁得很。 嗯，对，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你不用解释了，大家都了解。 此时已经不只是奥斯卡了，戴沐白、马红俊甚至是朱竹清都用有些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们。 你们了解个屁。 你们在干什么？我们立刻出发，目的地落日森林。这次虽然有我们四人随行，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第四魂环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样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第四魂环也同样重要。 为了让你们在魂师大赛开始之前更好地进行实战演练，我和大师商量后决定，这次猎杀魂兽的过程由你们自己来完成，除非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轻易出手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但不会保护你们，反而需要你们进行保护。这次猎杀魂兽之旅也算是你们毕业考试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即是接下来的高级魂师大赛，听明白了吗？ 老师，那我们怎样才算过关呢？ 问得好，过关其实并不难。第一阶段，你们可以凭借集体的力量去猎杀适合自己的魂兽，只要我们四个始终没有出手，就算你们过关了。而第二个阶段嘛，只要你们随便拿个冠军回来，也就马马虎虎可以毕业了。 啊，这还叫不难啊？ 怎么，奥斯卡你有意见？ 啊，没有，院长英明。 没有就好，出发。 弗兰德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一行十一人踏上了前往落日森林的大路。弗兰德四人走在前面，史莱克七怪走在后面。弗兰德也不着急，和大师柳二龙赵无极有说有笑地缓慢前进，看那样子倒像是出来郊游的。戴沐白带着史莱克七怪跟在他们后面。 我已经获得了第四魂环，这次你们都想好自己需要什么魂环了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